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静安侯府前堂的小书房里，苑琴正伏在桌上画画，柔和的烛光勾勒出少女恬静的侧颜，一旁地静言杵着下巴望着她，满眼温柔。边关沙场浴血一年，有日殿下和她酒后畅谈，问她平生可有遗憾之事，那时她说， 没有认最亲的人，没有娶最惦记的姑娘，我这辈子遗憾大着呢。 戈笔声响，帝静言思绪被拉回，见苑琴画完，他巴巴端了温水上前让他净手，舔着脸笑。 哎呀，苑琴，你和我说说话呗，我姐那是胡说，我真没有惦记别家的姑娘。 赵将军府上的千金贤良淑德，周学士的幼女冰雪聪明，宁南侯的侄女容貌出挑，苑琴一个都比不上，哪里值得世子爷惦记？ 果然是我家媳妇，看看这聪慧，老姐才说一遍就记得一字不差。什么赵家千金、周家幼女，我一个都不认识啊！我就心心念念娶你回家做我媳妇呢。你要不相信，明日我就发帖子，送到京城各家府上去，告诉他们，我早已有主意的姑娘了，让他们别再上我弟家说亲了。 帝静言嚷嚷着，一卷袖子就要磨墨写帖子。苑琴见他伸手拿笔，一把抓住他袖子，脸上泛红，眼底的笑意到底没藏住。 说什么胡话呢？你要真做了这荒唐事，我还不成了满京城的笑柄？别人都以为咱们静安侯府里藏着母老虎呢，不准写。还有，谁是你媳妇儿？ 好好，你说不写就不写，你不是我媳妇儿，谁是我媳妇儿？我帝静言这辈子除了你谁都不娶。 帝静言说这句的时候，收了嬉笑玩闹的神色，一本正经看着苑琴。苑琴一双耳朵烧得通红，鲜艳欲滴，抽了两下手没抽出来，拿帝静言实在没办法，没好气嗔道， 还不快把手放开，没殿下压着你，你如今胆子愈发大。 苑琴话音还没落下，意识到不妥，猛地收声，担心地朝帝静言看去。果不其然，刚刚还一脸笑意的帝静言神情落寞下来，放开了苑琴的手。 静言，我 没事。苑琴，殿下都走了这么久了，没事。你说的对，我以前太依赖殿下了，总觉得有他在就什么都不用想。现在他不在了，姐姐、弟家、东宫，我都要替他照顾好。 所以你才想为小姐说亲？ 姐姐为了弟家能沉冤得雪，忍辱负重了十几年，我不能让她这一生都为了弟家和大晋而活。殿下已经不在了，姐姐还年轻，她还有漫长的一生，她应该有个好好疼她爱她的人，有一群大胖小子喊她娘，这些总会过去的。我希望他能放下一切重新开始。 远处东宫烛火通明，矗立在京城依旧巍峨华贵。帝静言看着东宫最高的楼阁，缓声道， 如果殿下还活着，他也一定希望姐姐能这样活下去。 我们都希望小姐能放下殿下重新开始，但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，我们谁都没有办法。 帝静言朝苑琴看去，苑琴叹了口气， 静言，再给小姐一点时间吧。 两年前的云锦山上，如果不是我死命相求，或许那一日姐姐就已经跳下云锦山。姐姐一夜之间头发半白，从此以后再不提殿下半句，她待殿下是何种感觉根本无需再多言，但在被殿下那样浓烈而又倾尽所有的待过之后，姐姐 且如何还能放得下？ 转眼，韩云入崇文阁进学已有半月。进学第一日，帝静言在古今堂出题授课之事在帝都被传得风生水起。京城勋贵赞许韩云聪慧的同时，更多却感慨于帝静言赠剑的宽宥大度。韩帝两家朝堂对垒，帝静言仍对韩家太子尽心教导，这份胸襟常人难及。对帝静言尽是溢美之词的传言传进了启云殿的时候，景贵妃尚能容忍。在看到韩云对上龙剑的爱不释手和悄悄对帝静言的崇敬后，他终于把韩云带到了皇家宗祠。皇家宗祠里供奉着太祖遗像和韩家列祖列宗，景贵妃秉了弓弩，对着韩云冷声吩咐：“ 跪下。” 云儿，你可知道为什么母妃要带你来宗祠？ 云儿知道。 母妃交代过你什么？ 帝家恕我韩氏宿敌，帝子元不可尊，帝静言不可信。 既然都记得，那你是怎么做的？帝子元在重阳阁对你说过什么？你对母妃只字不回。 帝静言送你一把破剑，就被你稀罕成了宝贝。你父皇堂堂一国之君，因为帝子元只能屈居西郊，连国祚都被迫让了出去。云儿，你是大晋的太子，韩家的储君，怎么能对这两个乱臣贼子生出亲近之心？你知不知错？ 景贵妃厉声喝问，韩云却只垂着头。见韩云不回答，景贵妃手上的戒尺狠狠拍在他肩上。 韩云，你究竟知不知错？知不知错？ 韩云痛哼一声，咬着牙，小手死死拽在蒲团上，任凭景贵妃敲在他背上，始终一声不吭。景贵妃没想到韩云如此倔强，既心疼儿子又气急，一把把戒尺摔在地上，应声道：“ 好，好，你现在有骨气了。若是不认错，你今夜就给本宫跪在这宗祠里。” 景贵妃说完，摔门而去。冰冷的祠堂里只剩下韩云孤独又弱小的身影。月光透过天窗洒下，威严的灵牌一排排立在韩云面前。他抬起头，满脸是泪，却始终咬着唇不肯哭出声来。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错，但他没办法恨帝静言。他根本没有想过，那个他一心念着要找的少年就是帝家世子，三年前的温硕。三年前，正是帝子元刚刚升任一品上将军之时，太子被嘉宁帝看中，储君之位稳如泰山。九皇子韩昭尚只有13，还未出宫令建王府，在宫里作威作福算是一霸。彼时锦昭仪毫无靠山，又是出了名的木讷怯弱，连累的韩云在宫内受尽轻视。虽身为嘉宁帝幼子，定云宫寒冬里却连一坛烧炭都没有。锦昭仪这个冬日受了寒，虽有御医诊治，但到底不尽心，一来二去就耽误了病情。离年节只有几日，宫里上下忙着准备太后寿宴和百官朝贺的宴会，根本无暇顾及定云宫。眼见着锦昭仪日渐沉疴，韩云虽懂事，但到底还小，慌得没了办法，一个人悄悄地出了定云宫，凭着记忆去太医房请太医，却未想跑得太急，在御花园里撞着了斗鸟的九皇子韩昭，撞掉了他手里把玩的和田玉。 不长眼的臭小子，哪个宫里的？好大的胆子，敢打破父皇送我的和田玉！ 半年前嘉宁帝大寿，东迁送来和田玉为寿礼，韩昭洗玉时求了半年才得了这块玉，正是心头好，却不想头一回拿出来把玩就被人撞碎在地，他一时大怒，就要提腿去踹已经倒在地上的韩云。亏得他身后的贴身小太监吴生是个眼尖的，认出了韩云的皇子服饰，忙拉住他喊道：“ 九殿下，殿下不可，这是定云宫的13殿下。” 韩昭生生被拽了回来，脸上余怒未消，他朝韩云扫了一眼，瞅见地上碎成两半的和田玉，冷声道：“ 哦， 原来是十三弟。 韩云本急着去寻太医，却不想冲撞了韩昭。他知道自己惹了祸，当即从地上捡起摔碎的和田玉，小心翼翼举着朝韩昭小声道： 对不起九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母妃生病了，我急着去寻太医，才不小心撞了你。我明日去将房让师傅给你相好，给你送到上红殿去。 果然是寒门小户里出来的，什么好东西都不懂。这个可是东迁送给父皇的和田玉，价值连城，相好了又有什么用？韩云，你闯下大祸，今日我就禀了父皇，治你个损坏重宝之罪，连锦昭仪这个破落户也一并发落。 韩昭出了名的不问是非，又喜推脱责任，一番大道理压下来就要转身去寻嘉宁帝告状，吓得才三岁的韩云瑟瑟发抖，犹若天塌了一般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